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咱们继续跟大家胡同游，因为最近还有好多朋友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无法出京，咱们北京的胡同游资源那是相当的丰富，而且最近的天气我觉得也到了北京最舒服的时候了啊，早晚还稍微得加一件薄薄的小衬衫之类的，出去逛逛，哪怕是中午下午也不觉得特别热特别难受了，所以正是胡同游的好时候啊。今天跟大家一块在线上分享这个胡同游经历的还是我们的旅行达人，我们的宋云龙小龙老师。小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们首先先祝一下，我们今天是个教师节嘛， 哎，对对对， 我们很多在线的老师们，然后节日快乐，然后呢大小朋友们也一样，在疫情防控之下玩得开心。 小龙老师最近是不是开学了以后您也非常忙？哎呀，应该先祝小龙老师教师节快乐，您也是老师。 谢谢、啊、对对对，谢谢。我是在下节目之前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时间，我是刚带了今天有四个班， 嗯， 然后学生相对来讲真的很热情。我一直在说，因为教委有规定嘛，是不能收学生任何贺卡类的这个东西的。 贺卡都不能收吗？ 对，市教委的要求是不能收，就是买的那种很漂亮的那种贺卡是不可以的。 哦、 然后也是为了保护老师吧，我觉得也怕， 啊、对，也怕 万一有的这个学生家长贿赂老师就比较麻烦嘛。 对对对。 所以现在来讲，就是有这样的要求。 嗯。 然后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教师节当中以后，实际校方还有包括教委这边以后准备了很丰富的这种节日问候的一些礼物，我觉得孩子们有这个心就完全可以了。但是还是收到了意外惊喜，孩子说那个老师他们不让发，我们自己做一个，拿纸给你折一个可不可以？哎，折了一幅花，还自己做了一个那个拿他们那个平时用的 A4 纸做的那种贺卡，我觉得还是那种折叠的，拉伸出了立体感的。哎，我觉得孩子们太棒了。 哎，这种没问题吧？ 这种没问题，这种没问题。 哎呦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心里这么一激灵，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之前， 嗯， 刚刚那个把我给我那个老师的贺卡，每年都、 啊、 我每年都是手写贺卡。其实那贺卡就是网上买的，几块钱，非常便宜。 对， 然后手写贺卡刚给老师寄走。你说那个不让收，我这是不是给我的老师找了麻烦？哎呀，但是我那个一看就非常廉价。哎，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老师也不太高兴了？给他们买一看就非常廉价的，但是就是个心意。我每年原来就有一阵儿那个坚持，就是到这一天发微信啊，发短信，反正每年都会发。但是后来觉得呢，大家都发微信，都发短信，可能也看不过来。我就有这得有个五六年了吧， 对， 每年坚持买贺卡、写贺卡，然后手写。我觉得在人家都发微信的时代，我手写给老师寄过去，能显示出一点我对老师是不是更上心？当然，人家发短信的也上心啊。 没有没有，我觉得现在来讲，我还真的很推崇孩子们来手写。比如像您刚才给老师表达老师的敬意，用手写的情况下，我觉得老师收到礼物当中，您这份绝对是最贵重， 哎， 也是最棒的。 哎呀，让那个小龙老师这么一说，我心里美不滋的啊，感觉我不愧 是 我的老师最爱的学生，我每年都是恬不知耻的这么写。您最爱的学生在这一天祝福您。 哎呦，老师听完了以后绝对特别特别开心， 哎， 因为我觉得我们写不写贺卡也是在特定的时间段表示对老师的一种问候，然后我觉得只要有这个想法就可以了。实际平时没准我们这个即使写了贺卡或不写贺卡的情况下，平时给老师联系的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反而也更好。因为我觉得我反正感触的比较多的就是家长们对我们现在尤其双减之后保护更高了，就是说哎，只要学校有一些 官方的规定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不可以来做这样的越界的事情，他也怕给老师找麻烦。 嗯， 对，所以你看，对，你今天能看到学校周边门口送花的全都没有了，都不允许。 哦， 鲜花明令禁止，今天鲜花市场老师收到鲜花的可能是大打折扣，估计是啊， 哦，哎， 不允许。大学可能会好一点，中小学是不允许的。 哦，哎呀，明白了。我觉得咱们政府也是煞费苦心，老师们也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哈。现在反正因为也不是从哪年开始，这个老师已经成为了一个官称了，感觉什么人都是老师，是不是？见面都是那个张老师、孙老师、李老师，尤其好多人叫我老师的时候吧，我就特别不适应。但是现在这个状态呢，是人家都好像都得称一个老师，感觉好像是特尊重你，愣跟人掰着说我不是老师，别叫我老师，人家还觉得这人是不是有病，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老师这个概念确实还是应该在在广泛的社会上应该还是我觉得稍微的让他更正一点，对吧？就是人家是老师这个职业，比如像小龙老师，人就是老师的职业，人家平时真的是教学生，这样的人我们就叫一声啊，小龙老师、宋老师，我觉得都是可以，也别那个见什么人都叫老师吧，这时候老师这个概念就泛化。当然人家说中国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身上都有我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么说吧倒也没错，呵呵，但是反正大多数时候我觉得老师这个称谓还是非常神圣的，是吧？咱们可以叫其他的那个称呼嘛，是不是？张工程师、孙主播，是不是？ 跟他这么一讲，我们听众可能很乐了，那不能叫老师，叫师傅吧，回到解放前了 啊，也可以叫师傅，我觉得也挺，我现在叫好多人还是叫师傅，王师傅、李师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尊重的称呼。对吧？尤其是，我觉得反正现在叫老师叫的，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该叫，什么时候不该叫。反正就别管这人什么身份，见面都互称一句老师，当然倒是也挺尊重的吧。那还是希望真正是老师的人再叫老师啊。反正今天咱们祝所有真正的老师，那个教师节快乐。当然了， 教师节快乐，对对对。 哎，当然了，那个您说在您的人生当中，真正带您入门的，比如我们每个单位都有一个带您的，过去叫师傅，现在您也可以叫老师。我觉得人家真正传授你东西了，这些咱们在心里感谢人家，给人发个微信呢、短信呢，或者请人吃顿饭，因为也不是在学校的老师嘛，无所谓， 是 表达一下您对人家那个感谢的情谊，这个师恩在这一天大家是应该记住的哈。来，小龙老师，咱们这一段表达过去了哈，那个今天也祝过您节日快乐了，咱还是说回今天的主题。咱们现在胡同游，哎，小龙老师是不是在秋天的时候，包括春天的时候，胡同游是更加受人喜爱的呀？ 对，实际我们觉得吧，就是在胡同游的情况下，它的四季最舒服的还是秋天。因为我个人的感觉不一定对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西四北三条，然后呢，我就建议大家，真正的秋天这个季节比较去比较 OK 一些。包括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讲到了我们的这个东四六条、东四八条，哎，那个我反而觉得夏天去适合，就是每个胡同呢，它也有不同的季节，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比如说像杨梅竹斜街呀，像这些胡同，然后呢，什刹海周边的一些胡同，它冬天去也有味道，这个是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刚才孙涛提了这一点，我觉得也特别有特点的是，就是如果是你静下来真正去观察每个胡同的情况下，我个人感觉说是秋天去胡同看，它有另外一种味道。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是专门做叫速写的，然后也在我的朋友圈经常霸屏的，然后我忽然就发觉，哎，这秋天过了立秋之后，他们大量的时间刷到胡同里头去了，经常会刷一些这个速写胡同的照片，哎，我就给那个老师说了以后，我说这个为什么你们最近又开始刷胡同了呢？他说没有没有，我们一直在刷，只不过觉得最近呢，这个胡同可能感觉来讲秋天的味道可能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北京有一些植物可能增加了一些色彩，可能他们在用色上来讲可能 和整体的设计当中更协调一些，所以我看到他们在各个胡同里边以后开始游走，所以你经常也会看到抱着一个画架子成组的，当然小朋友也有，他们也是来练习速写的，就是纯属一帮爱好速写的人来记录北京的胡同的，也特别棒。也是基于他们这个原因，我觉得刚才结合孙涛说的秋天的胡同，的确有味道，但是得静下心来，然后真正的去品，真正的去感受，我觉得就可以了。 哎，咱们今天跟大家说西四北三条， 西四北三条，对， 这个大概从哪儿到哪儿，咱们先跟大家那规范一下它的位置啊。 好的，西四北三条本身来讲，它东起西四北大街，西边呢到赵登禹路，然后呢，它南端与阜成门内大街接壤，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本身来讲，在这个地段当中，就和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讲到了西四北八条是一样的，我就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它都挨着，就跟咱们那个东四头条直接到东四十四条是一样的性质。这个胡同呢，它也本身比较有渊源，就是在明清时期，基本上来讲，在胡同的这个东西南北都有四座牌楼，然后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然后呢就俗称的西四牌楼，我们讲过东四牌楼是吧，这有西四牌楼，这个也是一样的。在明代之前吧，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典故，看到相关的信息里边以后呢，西市就是东西的西，市场的市，在明代的时候是一个处罚就行人之所，就是我们俗称的午门斩首推到菜市口。在明代的时候，原来西市是这个地方，它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有故事性的。在西四北大街这个北段有一座这个当街庙，这个庙门现在已经没有了，庙址还在，如果是去真正要去看的话还能看到，就是这个街本身来讲呢，在明代比较 OK， 到清代它就变化了，变化里边以后也规制也做了一个调整，所以呢相对来讲在清代呢它叫什么呀，叫豹子胡同，就那个冰雹的雹，叫雹子胡同，对，也叫书报的报，豹子胡同，对。然后呢这个里边以后也是比较有一些特点的，然后呢因为那个胡同本身比较短，就500多米，它给我们那个小荣县胡同相接，对，然后呢基本上来讲属于比较有特点的那么一个。实际呢我们也在做一些功课当中里边以后，你要说是明清时那个咱们县志当中里边去找一些相关资料里边以后，我就查了一个词儿，比如说在这个胡同当中里边以后呢，他为什么说当时和手工作坊比较接近，刚才这个孙涛也提到了秋天，实际在明代之前的时候，这个胡同呢它本身来讲主要手工作坊用什么呀，用苇子和那个熟件编成的那个篮子，主要在这边用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在这里边售卖的同时，上面会画上一些金粉呀、金片啊，然后等等，相对来讲是用于祭祀用的这么一个装置。但是对于现在来讲看得很少了，比如说现在同学们或者我们的家长们，包括住这个西四北三条、西四北八条附近里边以后，真正看到苇子的情况就很少了 啊。对， 是，对，因为我觉得在这块可能比如说像咱们去雄安、去白洋淀的时候，可能还大家了解到、这个就可能和我们说起比如说真正端午节的时候用苇子叶包粽子、南方是用竹子叶包粽子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有苇叶，然后还有菇叶，最早的是用菇叶， 真不太了解、 草字头一个孤独的孤，这最早是用这个、但是现在也几乎没有人用了啊，这都是我都跟您说都是古书上写的、最早的粽子应该是用菇叶，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东西这个植物还能见着、就是咱们的那个茭白、 茭白 您吃过吧、 吃过 、茭白呢就是这个菇叶，这种就是菇这个植物啊感染了一种叫黑穗菌，感染了黑穗菌以后它就不长大了。其实菇本来是一种野生的类似像小米或者是什么的那种，是一种那种对， 小米一样的啊、 是一种这种粮食作物，但是产量不是特别高、但是原来大家就用它的那个叶子包粽子嘛，但是后来发现它一旦在生长期的时候感染了这个黑穗菌，它就不抽穗了、不抽穗了，然后它那个茎就开始膨大，膨大了以后就是我们现在吃这个茭白。 哦，原来是 所以现在就吃茭白了，就它那个也不往大长了，就吃它的那个变态膨大镜，咱们现在吃的是， 哦， 所以就是这个是原来的那个菇叶啊。 我又学习了，我觉得还这个真的很棒。我实话说，对于这个茭白我还真是不了解。实话说， 南方吃的多。 对，我可能咱们北方人吧。实话说，这个茭白我觉得它口感也不好，还没有杏鲍菇好吃 啊。茭白多好吃呀！ 我下次去你们食堂去吃，我真的实话说，我们食堂做的那茭白太难吃了，我从来不把茭白罗列成我们必点的一个食物。 您跟他提提要求，茭白要提前的稍微焯一下，因为它里头有草酸，就跟咱们那个笋似的，它得焯一下，不然就会发涩。南方 我可能。 他没焯是吗？ 哎，他没焯 啊，那就有可能是他没有焯，没有焯里头草酸就比较涩。然后南方有一种做法叫啤酒炒茭白，非常好吃。 啤酒炒茭白， 哎，非常好吃。 哎呀，我的天哪！你说这个是想用咱们燕京吗？还是用 什么啤酒都行？ 什么啤酒都可以。 它主要是有一点那个啤酒花那个香。您下次我私下告诉您方法，然后您买一点茭白，您试一试，非常好吃的东西。 太好了， 咱说回那个手工啊，编这个苇叶和那个熟记杆。 对对对，我们讲到了本身这个西四北三条胡同当中里边，以后它和我们一种植物息息相关的，也是我们孙涛特别博学啊，通过这个里边也让大家知道了这个苇子和它这个菇叶当中里边有都是和我们 包粽子 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和包粽子相关的。对，所以在这块来讲，还有一个词儿就是。在西四北三条当中里边以后呢，就是这个和我们也是它的这种系生活器皿相关的，就是熟节，一个禾木旁一个树，一个禾木旁一个吉，熟节，这个词，这个熟节我后来也和我们其他的老师做过交流，它的称呼不一样，比如说在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尤其是陕陕地区当中，他们认为熟节这个词应该是高粱杆儿。 对，是的， 应该是高粱杆儿。 嗯， 后来我又在这个京津冀周边调研了一些，老师们说以后说宋老师不对，我们这边称之为熟节，玉米杆儿也叫熟节 啊。 对，所以我就这个词我觉得还是有待 我 再 考虑一下。我觉得是高粱杆儿。 高粱杆儿是吧？对， 啊， 因为我了解到就是高粱杆本身来讲，从它的韧性和它的特性来讲，更容易编织出一些成型的器皿来。 啊，因为我没见过用玉米杆编东西的，玉米杆每年就是那个 是 过去还让那个焚烧的时候，现在当然都不允许了啊。过去就是砍倒了，往那个土里一烧，烧完了以后往土里一埋，没 有 见过那个玉米杆能有什么。再利用的没有，但是熟记杆就高粱杆一直是有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吃过那高粱杆呢，我不知道小龙老师吃没吃过高粱。 没有，高粱杆能吃吗？ 它跟甘蔗似的，就是 给甘蔗似的。 哎，它是高粱杆，就是你长到一定程度，我这小时候我哥哥老带着我，因为那时候我奶奶家他们有一片地，就是那高粱杆你掰起来，好像在春天还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是刚长起来没多长的时候。你掰一段，你拿嘴一咬，它中间是甜的。这小时候， 那可能对 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 了解，比较少了， 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嘛，所以就这东西它有个甜的东西。那时候没那么 有个咸味儿， 不像现在那个到处都是糖，谁吃这个呀？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们找点那个有甜味儿的东西，他就觉得特好吃。就是高粱杆也掰人家的，嗦吧嗦吧。包括我不知道那小龙老师小时候吃没吃过苦瓜籽儿，您吃过吗？ 没有，苦 瓜籽儿也是甜的。 苦瓜籽儿是甜的吗？ 哎，苦瓜籽儿就是你等它那个苦瓜稍微长得老一点以后，你能嗑开它，嗑开它里头那瓤是甜的，也是好吃的。 哦，这个， 你也没吃过。 我说一个，我你说的这块也是胡同里边以后，老人家嘛，他就说，像苦瓜这个籽儿啊，还有一种类似于老倭瓜那籽儿，可能我现在。推断是老人怕我们直接把那个给毁了，第二年不好好长种子。说告诉你们吃完了以后你就变成大豁牙子了，就黄飞鸿那大豁牙子。所以老这么说，我实话说我真没吃过。我觉得这吃完了以后这牙变成这样的情况下简直没法待了。所以我还真没吃过。 没吃过吧？ 这些都好吃。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摘什么花，是喇叭花还是什么花的那个，就是把人那花揪出来以后，从它那个花蕊，就是花和它那个底下那个叶子接的那块缩了一下，那里头也有一点甜味儿。 不知道。 反正 你说这个我知道了，那个叫地黄，是一种中草药。 啊，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花了。 对， 反正就小时候老干这个事儿、 就是。对，他把那个花揪下来了以后，因为那个地黄我们平时中草药药店里看到它的，它那个根主要用于用药。叶子和花基本上来讲，就基本上长在这种，不能说是悬崖峭壁上，就是这种墙头上啊，岩石缝里头啊，石缝里边长得比较多一些。 哎、 然后它那个。有时候也会在，这种有草坡，就是一个土坡的阳面会长，阴面不长。 哦。 然后呢，它长出来了以后，那个叶子呢有点带锯齿状，然后有这样的就是这种小刺刺的硬叶子。然后呢，它的花就像你说的喇叭花一样，一根茎出来了以后，可以开到两到三个这样的小喇叭花，把那个喇叭头扒下来以后。就像你说，缩拨一下那个头儿，是有微微甜的一个花粉的那种花蜜的一个味道的。 对对对 对， 现在的孩子都无法理解我们小时候的那些 我们 对甜的那个渴望哈。 嗯， 现在因为糖啊什么东西，这都不是好东西。现在都让你少吃糖，戒糖。 对， 我们小时候能有点糖，感觉特幸福。那谁兜里装两块水果糖，我们那时候叫三酸色。 三酸色，对对对，就 是吧？ 几种不同的颜色的， 就那水果糖，哎，感觉可好吃。那时候谁去上海给带点大白兔，感觉回来以后可高兴了，是不是？现在孩子 对，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因为现在咱们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老还是像我们那小时候老缩了点什么高粱杆啊什么那些，感觉现在想想也不怎么卫生，而且对人农田也是个破坏，对吧？ 对，对。所以你看，刚才孙涛提到了以后，刚才这个，我猜想应该是这个植物啊。如果孩子们下次再去胡同那边以后呢，你们可以把这样的图片拍下来。基本上来讲，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胡同的墙上啊、地缝当中里边，开那种小喇叭花一样的，然后它那个花拔下来以后呢，它和牵牛花是不一样的，比它那花要厚。拔下来以后呢，就是刚才孙涛说的这种，哎。嘬一下以后舔一下以后真有花蜜的味道。我觉得这是一种中草药。哎，我们学生家长们如果真正有机会再去了我们这个北京的胡同里边以后，留意这个确实有，我发现过好几次。有的可能是没开花，但是呢它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这个。有一次我给大雪我们去五道营胡同里边以后，我还发觉有这个。 哦，也摘人家的了。 对对对。没摘，因为那个花好像没长出来。 哦， 还有一个来讲，有一次我跟大雪我们去那个，咱们昌平那边有一个基地 啊，牧羊山谷那边 啊，对对对，在那边去以后，在一个树的核桃树的树根边上，那个花池子旁边有，然后有几棵也是没有开花，但是叶子是够的。后来给他们讲了以后，他说我说这就是咱们经常治拉肚子一种大黄中草药。给他。炮制完了以后呢，同仁堂有这个药的。然后呢，如果是我们比如说夏天或者是春秋季节这个季节肠胃不好的人的话呢，哎，可以拿它煮一点水喝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对，这个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草药。这个我觉得就在胡同里边，为什么我们对胡同老觉得有这样的渊源呢？就是胡同里边真的人生百态，然后什么都有。就是当老人家给你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了以后，说：“哎，没问题，说你嗓子不舒服，行了，没问题，找到一个这种蝉蜕皮，就是这种知了猴的皮，拿过去以后，行了，回去煮点水，搁点葱根，煮点水，喝完嗓子就好了，就没事了。 哦， 所以那会儿我觉得胡同里边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胡同里是个宝藏， 哦， 什么都有，什么好玩的都有。 哎，好，那个小龙老师，咱们上半段时间差不多。”咱先说到这儿，您也是稍事休息，给手机充充电，咱一会儿再跟您连线啊。咱一会儿接着聊，哎， 一会儿接着聊，哎，好嘞，好嘞，好。 环顾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知己的花衣衫，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昨夜的悲伤。

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啊， 节日快乐啊， 哎， 我们又重复一遍，节日快乐，真的很开心今天啊。 哎，刚才说话的是我们的旅行达人小龙老师，当然小龙老师今天也过节，也再次祝小龙老师那个节日快乐哈。 客气客气，大家好，大家好，哎呦，小龙老师，哎， 今天咱们跟大家一块儿还是聊胡同，今天聊的是西四北三条。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跟大家稍微聊了聊，小龙老师说这个胡同里原来有很多的这个手工艺啊，就是编的各种东西，现在可能朋友们见到的少了，因为现在都是机械化生产的，而且好像也不像咱们小时候那个编的各种什么笸箩呀、筐啊、篮子呀，特别多。 对， 现在好像几乎见不着了，是不是？只有去农村赶大集的时候，好像偶尔能看见，用的人也不多了，是不是，小老师？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这一点，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我们一直在私下里交流，说，哎，我说现在要赶大集的情况下，我只能去张北了。在那些地方里边，以后可能会有这种大集，然后呢，还能真正去感受到我们小的时候那种快乐，因为它不像我们现在去 shopping mall 的那种模式是不一样的。也是我们确实是在这样的活动公共活动当中去发现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胡同文化和我们其他的城市文化当中不一样的地方。当时在古代的时候，这些胡同当中它的其中有一部分属性就是这样的，就解决当时居民的一些生活起居的，所以才会像孙涛刚才提到的一些笸箩呀、簸箕呀，对，然后扫帚啊，这个扫帚不像咱们现在竹子打，那全是拿这种我们上半场讲的那种熟秸秆做的。 对， 哎，对，就这种相对来讲，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讲可能比较少，很多家长，比如说90后的家长可能也没见过。所以我们一般在节目当中也会我们不能说是寻根之旅吧，起码根据这个胡同的名字，我们可以延展延伸一些，让孩子们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历史的这种整个潮流当中里边，以后它曾经有了一席之地。你看现在家里都那么干净，谁还用扫帚，就几乎没有了。 对， 还有一个，就我们今天给孩子们上课当中也提到了，家里边80%-90%以上都是有智能机器人儿，就那个扫地的那个，他说我们家不扫地啊，就是机器人在扫，没有人扫。对，所以孩子们在给他讲扫帚，讲我们的胡同里边以后，真正有这种竹席呀、这种篦子之类的东西，可能孩子们可能了解的更少了。我觉得这也是通过我们的传统文化去了解胡同文化，胡同文化带出文化的一个契机。家长们去了以后，可以根据这个中国的文字来往这个方面去延伸延展。我觉得这是我们逛胡同的一种夙愿吧。 对， 我是这样理解的。对， 对，我们现在都跟大家聊这个，一是文化自信，二是让大家了解我们真正自己的文化。我觉得其实手工艺啊，包括我们说的这种胡同文化，它其实才是真正的百姓的文化，对吧？你像我们小时候用 的 那些什么笸箩呀、筐啊，我相信有一天它还会再流行，因为我觉得现在它有点这个趋势，就是人们现在觉得工业化生产的不如手工的好，是不是？手工 的 那些艺人现在不光是把它当做一个实用的东西，而且现在很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好多当艺术品。我那天看一个纪录片，是讲的是云南还是贵州那边有一个这种手工艺人啊，就是编，他是用那个竹，那叫竹篦还叫什么，就是把竹子一片一片那个片下来的那种， 对， 用它来编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嘛，就是编家里的基本用的东西都是用那个编的，什么筐啊，什么这个笸箩盘子什么都用那个编。他说他那个有一个梦想，说原来年轻的时候，他说人家中国说中国有一句话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就是说这个竹篮子他一提这个水就都漏下去了嘛。 对， 他说我就要编一个竹篮子，就是编一个这种鱼缸之类的东西，我就让它里头能养鱼，就是我编完以后它水不漏出来，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是吧？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人家还真就编出来了，人家家那鱼缸就是他手工编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当大家家里都摆玻璃鱼缸的时候，你摆一个这样的鱼缸，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酷的， 是不是？这是最中国文化的东西。现在刚才小龙老师说那个赶大集得去张北，其实咱们那个区县里头，顺义什么好多地儿其实还有，还有大集，还有大集，就是大家得稍微的离城市，就是咱们所谓的中心城区，稍微远一点。我觉得什么房山呀，什么丰台，我不知道有没有，哎，肯定都有，肯定都有。我在顺义还见过呢，但是规模大小咱就不一定了啊。但是起码卖点农副产品的是经常有的，也希望大家多转一转，也对这些，起码它现在你就把它不当实用器，当个艺术品摆在家里，我觉得也挺好的，也非常好看，而且这东西真的是又实用又耐用，经常一个这种破了框，家里你只要不烧它什么的，能用好多好多年，都按现在那话说，都那个都包浆了，都是不是？它那个常年那么用，都磨的都发亮了。好多，我记原来我姥姥家就有好多这种东西，现在真是都找不着了。 对，它的颜色已经变得那种古铜色的那种颜色了。 哎，对对对 对 对对，就是那种啊。 对，这个确实是，就是整个胡同当中，可能是它有一个字名，或者是有一个这个谐音，都会让我们延展出来很多。所以在胡同文化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内容啊，都是能延伸到一起去的。比如说我们像今天讲到的这个西四北三条，为什么给他提到这一块呢？就是这个胡同本身来讲，它的历史厚重感和现代感都很强。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从真正的北三条，如果从东口去的情况下里边以后呢，首先你会经过一个我们那个繁华那个西四北大街，大家都知道那边有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然后你穿过这个胡同里边以后，马上就看到了这个北三条这个小胡同了。因为它那边我们称之为什么呀，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到春季开花的紫藤，会在好多这个古院子里边爬出来，胡同口也有。然后呢像这种来讲，就是给人感觉出来以后，哎，这就是胡同的感觉，它就是这种样子。我不知道是近代种的，还是一些我们的城市规划当中后来规划当中出现这个的。但我觉得尤其这种藤蔓爬在这种灰色的建筑上来讲，我觉得这种美是最和谐的，也是最舒服的。所以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那边现在西四北三条，我们也在看，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如果是穿一些比较亮一点的衣服的话，到那边拍照还确实是很漂亮的。对。然后从这个胡同口过去以后，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我个人的感觉啊，不一定精准。胡同规划当中一定要和本身胡同的自身原有的味道相结合到一起去，但是它搭了一个木头架子，这块我都不太明白怎么回事了。对，就是这个木头架子就是有点像现在的那种实木架子，然后就横竖交错的那一种，然后我不太清楚它是为了搭一个葡萄架还是或者搭一个架子而展示出来的。就反正是也限高在那儿，反正我感觉是不伦不类的，不是很漂亮。然后呢，如果真正大家去的话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当地的这个城市街道规划当中，他是不是想搭一个这样的类似于拱门一样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去的时候，上周去的时候感觉不特别漂亮，而且那个上面要不然你就是刷那个仿锈漆啊，刷完了以后就古朴的木质感也会好看一点，它也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不一定对啊。但是呢，现在胡同里边以后呢，多多少少会，我们能看到有一些国槐的叶子稍微微微的泛黄了。我觉得这种黄色还是非常舒服的，然后也和胡同的这种灰，还有胡同现有的这种砖墙的红能匹配到一起去，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概从这个北三条东口走进胡同，大概100米左右吧。我们在路的北侧。就推荐我们这个到那边去玩的家长们和孩子们去了以后，就能看到，首先来讲就是灰墙红瓦的一个寺庙的一个山门，特别醒目。可能是整个西四这个北三条到北八条地区当中里边以后做了一个规划，所以呢胡同当中这个山门的山墙还在。然后呢确实是能看到这种红色的这种山墙还涂的比较醒目，它那个门是比较有特点，是石质的门额，上面还有字儿。依稀的能看到我们那叫龙掌寺，就是 隆起的隆，这个我查了一下，我根据我的经验吧，我觉得我们叫龙长寺，有些叫龙长寺的，但我觉得长寺在这里是不对的。我个人的了解的信息当中，应该叫长寺。 嗯， 这个当然这个也是和我们在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后续再做一个探究吧。如果是你们觉得更有说服力的这个名称作为标注。然后或者是住在这个胡同里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给我们在平台，在我们的节目的后台留言，然后我们一做更正。但是我个人感觉我现在读这个读音还是有我自己的一些依据的，因为它那个字相对来讲还是清晰可见，虽然有一些模糊，但是这个实质的这个山门的门额还是比较醒目的。说到这块来讲，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交流，说哎，龙老师为什么说这个胡同里边有那么多寺庙呢？对吧，包括这个现在的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衍生到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派出所呀、交通队呀等等都有。实际我之前给大家做一个小的科普吧，算是就是寺庙在我们原来明清乃至元代这个时间当中里边，我们一定要把它定义成什么呀，这个寺庙它本身来讲，它虽然是一座寺庙，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理解成它作为一个公共建筑。就是寺庙是在城市当中，它的功能在那个时期当中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社区活动中心，等同于我们现在的小区的会所一样。它呢，我个人感觉就属于在那个特殊时期当中是一个比较地标性的建筑，然后平时逢年过节呀，赶上大小节气的时候里边，以后大家就作为一个聚会的公共空间出现的。所以这个有了这样的历史底蕴之后，自然而然以后在城市的变迁当中，旧城的改造当中就保留了下来了这样的一个寺庙建筑。也就是有了我们这个皇城当中的一些寺庙文化。这也是我们和我们这个城市的这种规格或者城市的机理当中不可分的。比如有皇家的寺庙，当然在胡同里边肯定还有这个民间的寺庙的。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这个有特点的建筑。所以胡同的特点当中里边，以后我们不能说胡同的这个它的标志性的地标，因为毕竟还有一些更宏大规模的一些建筑，但这样机理的这种内容，这种小的小地标反而更增加了胡同的这种层次感。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民宿或者是现在的一些四合院，然后相对来讲它都是比较感觉起来是比较舒服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寺庙是我们推荐胡同里比较也有特点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建议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慢下心来，因为胡同就570米，宽差不多4米多，不到5米的样子吧。如果是你不注意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山门的门口停了一辆车就挡住了，你就恍惚就过去了，可能就不注意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规模当中里边，以后还是值得去静下来站驻足去品味的。因为这个寺庙呢本身来讲，它从历史上来讲它是一个在寺庙在胡同当中里边以后比较高大的这么一个殿宇。然后呢它是个三进院，你能从历史典故当中查到这个。然后呢除了它中间的这个天佛殿之外，以后呢当然里边以后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天王殿呀，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寺的这个一些寺庙当中的格局都是有的。它有配殿，东西配殿也有。然后当然这些配殿呢都被改成民宅了，然后四大乱建比较乱。如果是 OK 有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它是在2013年的时候登记的一个北京市的文物普查当中作为一个标注，西寺北三条3号。现在从山门绕过山门之后呢，前边院子里边还有一些老百姓在居住，然后呢它也是比较有特点的。然后我们能看到的它的山门是比较有特点。为什么反复强调这点？因为它是实质的山门。如果是我们真正听众朋友们去天坛的情况下，你远景看天坛的情况下能会看到它一种倒垂花瓣的那种 山门的样子。 嗯， 但这个是实质的，然后呢可能比那个要更久远一些。我觉得在真正去拍照片啊打卡的情况下，这个还是确实是和我们其他胡同里边以后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水草纹， 嗯， 还有本身来讲它的祥云纹，哎，都是这个有特点的。当然现在胡同不允许做这个踏印呐、啊，如果是允许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胡同口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翻版印的这个石印的踏印画，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这个也确实是需要我们真正驻足去看的。还有来讲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单开间，就剩一个山门了，然后这个山门当中里边以后呢，它也是灰的屋顶，然后也是我们那个这种斗拱的这种建筑模型，然后呢屋檐是修过的，不是新的，是修过的，然后呢这个四个角上都有我们的兽首。 嗯， 对，那个兽首本身来讲是不是实质的，是这个琉璃瓦的。 嗯， 琉璃瓦的以后呢，它是把中间那个斗拱结构当中里边以后那个就是我们称之为主建筑结构当中的那个木头给它罩在里头的。 嗯， 然后但是它又做了一个瑞兽的样子，也是称之为龙之九子之一，喜欢登高望远，所以呢就把它的一个造型放到这个上头了。然后它四个角全都有，如果是拿手机你们拍照的情况下拉近以后还能看，比故宫那个要显得秀气一点。 嗯， 比如说我们去故宫看到我们的武英殿，这个或者是我们本身来讲其他大殿当中里面看到也有这样的这个兽首，但是我觉得比这个稍微没有那个那么威严，这个稍微显得这个灵秀一点，我用这个词来讲。然后反过来它的墙体是朱红色的，比较有特点的朱红色的这种墙体，然后呢两侧然后有一段红墙，但是呢也是比较有特点，中间就是我刚才给说的里边以后就是汉白玉的这种拱门。 嗯， 没有窗户。 嗯， 没有窗户，窗户已经可能被破坏了，被拿砖砌起来堵上了。 嗯， 然后呢这个山门上有一个有一个木门，朱红的木门，门上有门扣，然后呢是上锁的，但是这个呢也能感受到我们整个原来的这个店的一个威严和它的这种历史的底蕴吧，还是能看到的。然后呢在整个大殿当中里边现在我们看不到里边去，我也是在上周找了一个这个我们胡同里边文化的一个老人家，然后呢他给了我一些素材。 嗯，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殿当中里边以后有了在明代供了一个铜铸的五方佛。 嗯， 这个五方佛呢本身来讲是接近高六米左右，但是现在这个佛在哪儿啊，在我们北京的法源寺。 哦， 如果大家去的话还能看到， 嗯， 它会标注出这个佛原佛原这个大佛这个建筑是在我们原来这个寺庙的，就在北三条。现在可能是胡同里边人员居住比较多，它又没有真正的罗列出来是一个寺庙用于参观的。 嗯， 那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放到法源寺反而更有意义吧，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嗯， 对，在整个胡同当中里边以后呢，我们还确实能看到有一些这样的重修的这种模型或者这种样子，然后呢这个也和我们历史上有一定的渊源，因为据传这个寺庙本身来讲它原来是在用作于皇家当中印作这个经文的一个印厂，等同于我们现在的印刷厂一样，是皇家诵经用的。所以呢也有一些老人家会称之为这个叫经厂外厂， 嗯， 这么一个胡同。但是呢我这块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因为这块实话说我不懂佛教，也不太了解。 嗯， 但是我觉得既然当时这个印刷过这个我们这些皇家用的这些典籍的情况下，据说《三国演义》《百家姓》也是这里边皇家读的，都是在这边印出来的。 嗯， 然后呢，也确实能看出来，这个当时它是一个受到的这种规格，或者是这种殿制的模型，确实是达到了一定标准的。现在看的话呢，就是秋季刚才孙涛提到了以后，为什么去的？ 就是这个秋天的天气在胡同打卡的话特别漂亮，就是真正能看到蓝天白云， 哎，而且也舒服。 对， 嗯， 哎，也舒服，比较，确实是比较，我们讲比较敞亮。这里边呢给大家简单提几个，就是在胡同里边以后，我们有很多如意门， 嗯， 然后广亮门，这个在胡同的门墩儿，还有门口文化当中里边，以后胡同门的文化当中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保留下来了，比我们的东四保留的更有一些民居的味道。因为东四那边它很多原来是一些商家富豪，他做完了以后可能规格比较大，有时候我们的同学去了容易看乱，但真正想看老百姓的民居当中里边以后，我还是建议走到西四北三条这边，还是可能会更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胡同本身特有的一些内容和特点吧。这也是我个人感觉到胡同里边以后呢，嗯，还是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建筑，比如说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提到了北三条39号， 嗯， 是陈冠秋的故居， 嗯， 然后呢 程砚秋， 程砚秋的、啊、对，程砚秋的那个故居， 嗯， 他真正在去的时候里边以后还能进到院子里边去看看， 嗯， 这个老先生他原来居住这个地方，但是也得碰巧，你看看到底是不是能赶上开门， 嗯， 如果开门的情况下还是比较不错的。北三条11号原来是国民党那个政府的委员会当中有一个叫马福祥的住宅，现在也被标注了这个古文物保护单位。也能看到他这个门口，首先来讲就是广亮门是缩进去的， 嗯， 和我们其他的如意门是不一样的。现在呢是西四北幼儿园， 嗯， 在这边建，然后也是有一个四合院，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马福祥呢，本身来讲，简单说几句吧，他光绪年间，然后呢，是比较英勇的，然后呢，组织了一些民团，然后协助了清军镇压农民起义， 嗯，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中了一个武举人， 嗯， 然后呢，也当时是。比较有历史特点的吧。然后00年的时候，然后在北京正阳门与侵华的八国联军激战当中殉国了， 嗯， 所以呢这个因为他拥护孙中山闹革命嘛，然后所以呢这个后边他曾经跟随过冯玉祥和蒋介石， 嗯，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也是有了一定的特点。当时如果是我们有一些青岛籍的朋友的话呢，就青岛特别市市长当时有他这么一号， 嗯， 然后呢他也是有一定的历史特点的吧， 嗯， 然后我这边有一张图片，然后有机会到时候我给孙涛看看，我们在做在线听的这个节目当中里边看到这个长得很像蒙古人，长得很、 哦、蒙古族的朋友， 蒙古族的膀大这个腰圆的这种。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当时是不是当时的这种这个军阀都是这种范儿，我不太了解。当然感觉出来以后还确实很威严的， 嗯， 对，这个也是受勋的。所以呢当时他的这个四合院是坐落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里边有一些砖雕的花卉吉祥图案呀，这些都有， 嗯， 然后呢也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进去驻足去看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西四北三条，这个有一个小院子还是不错， 嗯， 然后还是 好。哎，小龙老师，时间差不多了，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太快，还有好多，我相信您可能还没讲完呢，咱们下次有机会再请您接着给大家讲哈。下周咱们就来直播间了啊，是不是？咱就结束电话连线，那时候可能效果更好哈。 哎， 小龙老师，再次祝您那个节日快乐哈。 好的，好的，节日快乐！ 哎，小龙老师再见！ 哎，好，再见，再见，朋友们，哎。 好，我们今天的乐行经济记就到这儿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瞬间的谣言永不会熄灭，在乎人之间看见。终于不再独自等待，隐没在风中闪耀的梦，照亮黑暗，恐惧都